一个拥有神乎奇迹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不过我风餐露宿匿咗两个礼拜，山包老兄对唔住，要委屈你啦。 好热嘅医生，你唔觉得热噶咩？ 唔觉啊，唔热啦。 个岛已经够热噶啦，真系估唔到呢个西表岛仲更加热啊！ 呢度系西表岛啊！ 医生啊，你真系唔觉得好热吗？ 唔觉。 各位乘客请注意，9:15嘅海猫苑好快就开始登船啦，请各位乘客分成两行排好队等候上船。 哎呀，好热啊！ 哎呀，睇下波霸滩几得意， 你睇下前面嗰个人啊，大热天时仲着住件大褛。 系咯，佢唔觉得热嘅咩？嗬？佢个女啊！ 我哋唔系咩两父女啊！听住啊，系佢系医生嘅老婆仔。 我唔系啊嘛， 佢嘅老婆仔咁 傻都有噶。 你哋做乜嘢话我傻啊？还傻嗰个先借傻啊！ 佩佩，算数吧啦。 得啩？ 借咩啊？唔好阻住晒。啊，呢位贵宾嚟噶，唔使排队就可以上船噶啦。 系咩？系咩？啊？ 议员啊，你今次视察是为开发地书圣地做准备啊？ 嗯，西表岛将会变成冰书。 唔系啩？唔使排队， 我哋就要飙晒汗咁喺度排队。 有人打尖啊！ 海猫苑经已开出。 等阵啊，我未上船噶。喂，等埋啊！喂，好危险啊！喂，咁上船啱规矩啊。 Sorry 啊，唔好意思，亦都咁唔教惯嘅。 文仔啊，睇下我哋只船开始喐啦！ 医生啊，睇你个。 个海岛啊。 冲绳嘅西表岛拥有好靓嘅山同埋热带雨林，系个充满天然景色嘅美丽海岛。由1952年起，岛上面大部分地方都被列为国立公园。 咩叫国立公园啊？ 即系由国家全权负责管理嘅自然保育区。暂时嚟讲都仲系。 田中议员啊，西表岛嘅开发计划系未经势在必行噶啦。 呢层当然啦，我会倾尽全力嘅发展呢个海岛嘅旅游事业嘅。唔使几耐啊，西表岛就会成为全国最著名嘅避暑胜地噶啦。 咁咪会破坏呢度嘅大自然环境咯？ 咩大自然环境啊？你都喺呢度出世噶，开发个岛可以令大家发达噶嘛？你应该举脚赞成嘅。 系， 唔使担心，我计划好啦。出年啦，有军方面就唔会阻头阻势。 老板你呢个系为民请命，做出乜嘢都系以民为本嘅。 秘书啊，我讲得好干， 我只系浸水俾你啊。 咩水啊？你知我中意饮咩嘅咩？ 嗰个咩大人物啊？ 我都唔知啊。 巴巴闭闭咁好讨厌啊！ 细声啲啦， 乖乖地吓，好快就到噶啦。 哎，得你啊， 系老吉嚟啦吓，哎。 乘客因为浪大导致船身摇摆不定。 田中议员望下呢边啦。 好啊。喂，搞乜嘢啊？嘈住晒破坏气氛。 田中议员接受紧访问，静啲好唔好啊？ 对唔住啊， 个男人又唔守秩序，又三成好欺人憎，系唔系啊，医生？ 乖下，唔好喊啦。 老板唔好怒气啊。 吓，唔系啊嘛？ 我冇呃你噶。 哦，嚟噶， 个件行李喺度喐噶。 喂喂喂，起身啦！先生，你件行李猛咁喐喎。 哎呀，弊啦，嗰啲麻醉药过晒添。 喂，入边究竟装住啲咩嚟噶？ 系冇嘢，普通嘢啫，真噶，系普通嘢嚟嘅咋。唔计啦，唯有补多一针啦。 系只猫嚟噶， 边个攞上船噶？廿米波过嚟啊！快啲啊！不如我避下先啦，船长。船长啊，只猫呢？ 唔知啊，快啲用无线电联络公司啦。 系。呢度系海猫院，呢度系海猫院，收唔收到啊？呢度系海猫院啊，收唔收到啊？冇反应，无线电湿咗水啊！船长啊，无线电发生故障，唔可以同外面联络啊！ 只船行唔到，引擎撞到礁石，瘫着。 有人受伤啊！ 老板有冇事啊？震咗啲啊！ 我精神都好痛，救我！哎呀！ 吓 救我！ 敏仔，敏仔， 佢点啊？ 你企喺度做乜嘢啊？快啲送田中议员入去医院度先啦！ 好对唔住啊，唔得啊，暂时只船坏咗啊！ 唔系嘅话，系咁救援队几时先到啊？ 因为无线电湿咗水，坏咗啊！ 你咪讲笑啦！议员受咗伤，系要即刻急救啊！ 请问乘客之中有冇医生喺度啊？ 医生，船长揾医生喎、啊。医生，你听唔听到啊？有人受咗伤，要医生帮手啊！ 有冇边位系医生啊？如果冇嘅，护士都得啊！ 喂，呢度有医生啊，呢度啊！ 培培啊，你唔好成日都咁多事啦，好唔好啊？ 医生啊，有人受咗伤，你都见死不救咩？ 我只不过唔想卷入呢啲是非里边啫。 你系医生啊？嗬？ 我认得呢位先生咧，外科医生嚟。佢喺呢度附近有自己个岛嘅，大约两三个月就将外边应诊一次噶啦。 咁就好啦，既然你系外科医生嘅话，咁请你快啲医我老板先啦。 啊，医生， 医生啊！ 不过我唔系正规医生嚟 嘅。咁即系点啊？你意思系无牌医生？ 不过我认为呢个时候救人系最紧要噶。 你讲得啱啊， 医生唔该你啦， 救下我老板啦、 啊。咁啲伤者而家喺边度啊？ 喂，伤得好重啊！ 总共有两个伤者，一个系一岁大嘅 BB， 另外一个系田中议员。 系、哎、啊， 啊，系头先打尖嗰个人啊！ 喺救援队嚟之前，做住急救先啦、 啊，医生。佢话你救下我仔啊！ 医生啊，你要救走我先啊！我唔想眼白白死喺呢一度噶。哎呀，你要几多钱，我都俾你啊！ 院长，揾到只猫啦！ 咩话？ 不过咁啊，发现佢一阵，佢已经晕咗啦。 咩猫啊？吓？呢只西表岛嘅山猫，究竟系边个将呢只西表岛嘅山猫带上船噶？边个？ 啊，系佢啊！只猫由佢嘅行李度走出嚟噶。 你是非法狩猎者，你知道他卖得好价钱，所以非法捕猎他。 喂，仲等乜嘢啊？唔好理只山猫啦，快啲过嚟睇下我个伤口先啦、 啊！医生啊，请你救下我仔啦！ 讲明先，我个医疗费系好贵，有冇问题？ 钱啫嘛，我唔系讲过几贵都俾得起噶咯。 系咁就好啦，呢位尊贵嘅议员。急救费用我就平平地收你1000万。 哇、哦、1000万啊。 而那个 BB 的医疗费亦都是1000万。 咁贵。 有搞错啊， 你医生嚟㗎。 比唔起㗎，我唔会救人。 我比我会同我先生卿费用我一定会比足你㗎。你救下我仔啦。 好好好，既然喺度成人之危， 我比呀。照比啦，哎呀， 啊系， 好啦，咁我就医啦。不过有个条件，我有我嘅医治方法，你哋唔可以干涉。有冇问题？ 冇问题，系咁即刻开始啦。 将伤者抬喺前边，其他人全部过晒后排嘅座位度。个 B B 咩血型？ 啊，佢系 O 型噶。 RH 正。 船长，麻烦你同我找 O 型血的人来捐血。 是。 太太，唔该你按住个 BB， 要局部麻醉，减低佢嘅痛楚。 喂，仲唔嚟睇下我个伤势？打、 啊！你唔好吵啊！ 啊，你讲咩话？ 田中议员，你都见到我得对手噶啦，我对手点用？我唔希望有人干涉我。 我已经开咗张1000万嘅支票俾你，净系得我俾多钱嘅噃。 揾到 O 型血嘅人。 医生，成只船得佢系 O 型血咋？ 你都系时候为其他人出啲力啦，佩佩，准备输血啦。 系，我知点做啦。 喂，我俾2000万你得啦啩？2000万啵，你应该医咗我先噶。 哦，2000万啊？ 喂，仲成碌毒咁样开支票啦？ 啊系， 啊，而家即刻俾钱你。喂，你 吓、啊？喂，你想做咩啊？ 你唔系谂住医咗只山猫先系嘛？唔系啩？你认为一只山猫条命仲紧要过一个人啊？你个脑系咪有问题啊？ 你唔好喺度蠢巴闭啊！我早就同你讲咗，你唔可以干涉我嘅处理手法嘅。 简直荒谬啊！一只咁样嘅野兽抌落海咪算数啦！我要你即刻帮我医啊！若果唔系，我就告到你坐监噶。 你仲咁好中气喺度闹我，证明你嘅伤势都唔系好严重嘅啫。 哎呀，你个无牌医生因住嚟啊！宁愿救只山猫都 真系好彩，条大动物冇受伤，应该冇咩大碍。好啦，搞掂。 真系太好啦！ 你一定要振作啲啊！佩佩，准备好未？ 已经准备好啦。 喂，等阵啦，喂！ 善意嘅山猫跟住到个 B B， 你竟然唔将我哋嘅议员摆到最后先至医。可恶啊！如果有咩事，你冇好日子过噶。 太太，我惊你会吓亲，所以你最好唔好睇。 系，医生，你一定要救翻我个仔啊！ 我会噶，佩佩，手术刀。 系，手术刀。 佢个头骨神经线断咗，睇嚟相当棘手。 咁点算啊？ 唯有搏翻好神经线，求神拜佛，只船唔好抛得咁犀。好再抛啦！啊！ 冇事啦，佢只手应该可以喐得翻。 医生， 不过我嘅治疗都只系暂时顶住档嘅啫，一埋案就要入院再做手术。 好多谢你，文仔。 好啦，尊贵嘅议员，今次真真正正轮到帮你治疗。 点解要呢只山猫先啊？ 因为佢系受保护动物，而且系濒临绝种。相对嚟讲，议员你并唔系濒临绝种嘅人类。 我俾咗1000万医药费你噶，你系呢只山猫先都有嘅。 你系想话只山猫俾唔起1000万我系咪？你个伤势好轻啫，伤口只系去到腹膜附近，你个肚啲肥膏救咗你一命。咁样都算系不幸中之大幸。 不幸中之大幸啊！ 你再喺度发烂渣，赚出丑嘅啫。 各位乘客请注意，船上嘅无线电已经修理好，而且已经联络咗港口。救援队伍相信好快就会到。再次，船上嘅无线电已经修理好，而且已经 好好嘢啊！ 哎呀，相信好快就会到。 好啊，你个无牌医生睇住，我一定告到你坐监。 检控官，你可以发问。 在几日前，你曾经帮过三个人，包括一个男人、一个男婴同一只山猫。正確啲嚟讲，应该系两个人同一只山猫进行急救。点解次序系山猫、男婴、男人呢？ 我分别睇过佢哋嘅伤势，田中先生嘅伤势最轻，伤得最重嘅就系西表岛嘅山猫。所以按照病情嘅轻重，我决定首先帮山猫进行治疗。理由就系咁简单。 咁即系话你将人同动物视为同等嘅资格看待啦，系嘛？作为一个医生，你真系抱住咁嘅态度？ 冇错，系。 你唔知喺无牌嘅情况之下同人做手术，漠视人命嘅可贵，唔理伤者嘅生死，仲优先处理受伤嘅动物，咁样系反常嘅行为，严格嚟讲，简直系违背人道。本人恳请法官大人严惩被告。 休庭。 医生，医生，好多谢你帮我救翻我个仔。医院方面话全靠之前做咗适当嘅急救，我个仔已经慢慢康复紧啦。真系好多谢你。 你个黄绿医生，睇你以后点样行医啊？ 俾你嘅 咩嚟噶？ 系你嘅检查报告，系我亲手写嘅。 无牌医生嘅检查报告要嚟做啲嘢？ 随便你啊，你可以睇完之后去做手术，唔睇就等病发，选择权喺你手上。 咩话？ 田中先生，我收得你1000万医药费，就有责任通知你嘅病情，帮你检查腹膜，发现你有个肿瘤，好似粒豆咁大，位置喺腹膜嗰度。 哎呀，乜嘢？ 相信你嘅大肠都有癌细胞，腹膜嘅癌细胞应该系由嗰度扩散。 喺我生癌？喂，你咪喺度发噏灰啦，吓我！ 你认为我讲大话嘅，可以去找医院嘅医生 check 下嘅。 喂，老板， 你呢个症状系非常之麻烦，康复个机会好微。不过如果由我嚟医，或者有机会。你唔信就算，如果你信我，就随时嚟找我。保释候审咋？ 保释咋？真系失望啊！等我仲煮咗好多餸等你翻嚟庆祝啊！ 仲有咩好餸啊？无论我有罪定冇罪，你次次煮亲嘅都系咖喱嘅咧。 医生，点解你咁重视嗰只山猫噶？ 佩佩，你知嘛？西表岛嘅山猫喺西表岛系一种濒临绝种嘅动物嚟，而家只系剩翻100只左右嘅啫。 100只咁少嘅咋？ 系啊。相反，议员的数目就多到泛滥，而西表岛很快就被开发，大自然会受到破坏。喂，田中议员啊，你找我做手术？我有条件的。不是钱方面，我有两个条件。第一是撤销对我的起诉，第二你要取消开发西表岛做避暑胜地的计划。你答应我这两个条件，我就同你做手术。 简直系荒谬。 你唔应承我都帮你唔到。真系？咁就啱啦。 煮嘅嘢真系好好味噶，唔使客气，我食多啲啊！你同我一齐煮，我会煮好多好嘢俾你食噶。 培培，喂，培培， 啊，呢个好嘢喎！ 培培，佢喺翻呢度生活，对佢嚟讲系最好噶，希望你明白啦。 我一齐嘅就唔好走留喺度啊！啊啊！咁就走咗，到你生存我又生咗啲乜仔啊？ 你唔开心啊，佩佩？嗱，送俾你。真系，真系唔要啊！其实你好想要嘅系咪？ 唔制，医生成日虾人噶。 大好きよ、あなたと一つになれるのなら、こんな。幸せはないわ。ずっと会いたくて待ってたの。網の上に優しく寝かせて。あなたにほてらされて、私は色が変わる。味は